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的这个叫什么， 我们国航。 我们国航，我突然把国航也归纳到我们电台里面来了。 都是一家人吗？ 都是一家人。 对， 以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联合为大家举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答题益智类的活动，一个节目叫做我爱我的国。我是今天航班的乘务长宇维。 我是今天不应该提前出生，但是 提前出生了， 提前出生的，一直以来陪伴我们这一班航班的荣誉 乘客， 乘客， 超级乘客， 韩建强， 韩老师，欢迎韩老师啊！哎，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不仅有韩老师这位超级乘客、荣誉乘客，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来了另外一位这个非常非常 超级的乘客， 超级乘客，而且他是有很大荣誉的哈。 没错， 是我们这个我们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但是呢，虽然说他是主持人，但今天他坐到了一个嘉宾区的位置。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另外一位超级乘客张悦，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张悦啊，同时也是今天的特约嘉宾。 对，我们的超级乘客。 对，如果说韩老师是坐在这个悦享经济舱的话，那今天我们的张悦就是坐在了头等舱 、 不是，是地舱 啊。 再次欢迎张悦来到我们现场哈。我们今天张悦也会给大家出一些题，然后给大家讲一讲他在和田发生的一些故事。 是， 那我们今天的航班呢要飞到的地方就是新疆的和田。那这期航班呢也是我们连坐了三期新疆的主题的最后一期了。 是， 和田。那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三位选手嘛。 哎，为什么会今天有选手？如果是您第一次看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话呢，需要揭开一个谜底。 是的， 每期节目其实是我们是一个互动性的答题益智类的节目。当然有答题就有选手，有选手就有最后的奖品喽。 是的，那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由国航给大家提供的一折无限次的机票。 每次听到这个几折的时候，我都会怀疑自己的耳音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宇维乘务长的发音 有 一点 问题。 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到底是7折、11折还是1折呢？ 是由国航为大家提供的一折无限次的机票， 1234的一。 是的， 哎，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有三位非常漂亮的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来当我们的选手，来抢这一折的机票。不过他们抢票的方式非常特别，是通过答题的方式。 是的，那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选手，来看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视频。 好，我叫丁有如，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应用化学专业。 我的家乡呢是湖南长沙，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就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长沙是一座非常有人情味的城市，一些商家会觉得说学生嘛比较的穷，然后主动的打折。去拍摄当天呢，我又看到了我高中时候的噩梦，几乎无孔不入的培训班。这是一家长沙独有的茶饮店，几乎成了当地的女生，尤其是00后和90后必定要去拍照打卡发票圈的一家非常著名的网红店。 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一起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亚梅子，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我来自美丽的塞上江南宁夏银川。再一个，我觉得住在银川是玩的比较幸福，因为在这个银川周边有很多的景点，比如说这个贺兰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这个沙湖沙坡头这样的景区。在每年的春天和这个夏天呢，我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这个贺兰山爬爬山。听了我的介绍，你们也会非常的喜欢银川的，就快来银川玩吧。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一起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Hello， 大家好，我是祖飞，现在是北京工商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更值得一提的是新疆的水果，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香梨，库车的小白杏，喀什的石榴。长时间的日照使它们可以积累更多的糖分，因此也就更加香甜可口。新疆值得介绍的地方还有很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而言之，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来我的家乡新疆做客。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还有 哎呀，厉害了！ 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三位不光是非常睿智和漂亮的同学啊，其中还有一位呢，竟然是新疆来的。 是的，我们今天的是祖飞同学，来自新疆。 对呀、啊啊，祖飞是新疆 哪里的？ 是乌鲁木齐的， 嗯， 啊，咱俩拉拉手啊，因为韩老师在乌鲁木齐，哎，为什么拉拉手？因为韩老师在乌鲁木齐有亲戚， 啊，是吗？ 哎，真的有亲戚， 嗯， 舅舅、舅妈，还有很多的表哥、表姐都在乌鲁木齐。 那韩老师有去过乌鲁木齐吗？ 还真没有， 嗯， 太遗憾了， 是吧？ 啊，打算这次跟同学们一起来血拼这张一折机票。 那我们就请国航的同仁们、小伙伴们给我们也准备准备一折机票了。 嗯。 我觉得可以向他们申请一下， 申请一下啊，以全额的这个票款来买一折的机票。好了，非常欢迎我们三位同学啊，三位同学刚刚到我们这个直播室，也就是竞技场啊，可能稍稍有一点紧张啊，放松一下，我们先来关照一下，我们看看头等舱的我们的张悦啊，我们的 VIP 乘客。这次既然邀请到了张悦，就要说一下名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张悦不光是青年广播优秀的编辑和主持人记者， 嗯， 同时呢，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骄傲了。 是的， 因为张悦曾经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有长达2年的时间是在新疆的和田，作为北京市首都的援疆干部， 嗯， 来支援我们新疆和田的建设。同时呢，在前不久还被评为了我们首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啊， 所以这么多的荣誉呢，一会儿呢，我们请张悦给我们好好说的说的啊。 是的。 张悦在和田做援疆干部的时候，差不多是哪年的事情？ 15年的4、5月份吧，4月份。 对，4月份去的。嗯、 对， 哎。4月份去的那天气的温度怎么样？ 还 记得吗？还 挺好，感觉温度、特别舒服，因为和田那个温度是没有任何问题。 嗯。 5月份的时候不凉不热，特别舒服。 特舒服。 但是关键是风沙大。 嗯。 就是这个风沙让人感觉，因为那个地方就在沙漠的边缘嘛。 嗯。 所以有的时候一刮大风，365天有200多天在刮风。 嗯。 啊，所以就是曾经有一个，这个有趣的口头禅嘛，叫"和田人民苦，一天3顿土"，啊，白天不够，晚上补， 就是 白天没刮风，晚上一定补上。 是的 啊，来带我们稍微的认识一下和田啊。 嗯， 好像我觉得从我的浅薄的地理知识来看啊，这个和田应该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比较南边了吧？ 嗯， 应该是最南端。 是的，它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南缘。 嗯， 这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咱们中国的第一大沙漠。 嗯 啊，就是非常大。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它和印度、巴基斯坦接壤。 嗯，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昆仑山的山脚下，但是却是在沙漠的南边。 啊， 所以就等于算是昆仑山的北边，沙漠的南边。 嗯， 就等于是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城镇。 嗯， 这个城镇里，由于在昆仑山山脚下，所以盛产和田玉。 啊， 对 对，盛产。 那你在和田的这两年有没有去挖一挖？ 啊，挖一挖， 这个还真是不准挖。首先是这个规定的法律规定是不准挖， 不能随便挖， 不能随便挖玉。但是呢，可以鉴赏玉啊，就是在和田呢有一个特别特色的玉吧，就是一种玉的娱乐方式，叫做赌玉。就是比如说 还没开出来 一块石头，这石头里面呢有可能有玉， 有 可能 就是石头 啊，那你就可以买这块石头，你去赌一把。啊，有的时候有小赌也有大赌啊。小赌就是比如这块石头花200块钱买， 钱不多 啊，钱不多啊。然后你现场他给你凿开，凿开呢这里面有可能就有玉，有玉你就赚回来了。要是没玉的话，这200块钱就算搭里边了，所以也是一种赏玉的娱乐活动吧。 嗯，好嘞。 那张悦给我们讲了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和田一个赏玉玩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对。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当中呢，也会有关于新疆和田玉的一些题目。 必须的。 是的。 嗯， 那我觉得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吧。 好嘞。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答题规则。全场答题呢，共分为三关，为冲上云霄、飞越迷雾和千钧一落。第一关呢是冲上云霄，这一关是必答题，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答题，每道题2分，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在这里呢，要问一下三位选手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 准备好了。 三个女生声柔柔弱弱的声音都 是。预备起。 准备好了。 好，我们相信他们。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关，冲上云霄。首先来看第一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徽宝中国印采用的玉石出自哪里呢？我觉得这是一道送分题哈。A 新疆且末， B 新疆和田， C 新疆玛纳斯。三位选手请在5秒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5 4 3 2 1，来，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B，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请韩老师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却恰恰就是 B。 好，那也是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啊，给自己加上2分。 为什么我们的出题老师孔欣要把这道题关于和田玉的放在第一道呢？就是因为这一个送分题啊，让三位同学呢先平复一下思绪啊，不要太紧张啊。就说到这个和田玉啊，今天既然有我们援疆2年的干部张悦老师在这儿啊，我还特意带来了2块和田玉。 哇 哦，韩老师带着宝贝来的。 噔噔噔， 保安保安保安，抓紧过来。 保安把大门堵上啊。没有那么值钱啊。可以看一眼啊。 这个是 稍微大一点白一点的啊。一会儿让张悦老师鉴定一下。 拿手挡着。 把这挡一下啊。对，撕了嘛。啊，好，哎，这样好一点，这样好一点。啊，还有一个手串， 还有一个手串，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来， 我现在是商品展示员。 商品展示，拍卖环节啊。我们拍卖环节，起步价1元啊。好，起步价1元。这样，我们交给张悦老师。来鉴定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哪就是看哪个玉值钱呗。 不能光从值钱不值钱来入手，这样就太低了啊，这个要求档次。就是说，得从多少钱能买这个环节来说。 好，那我们请张悦同志来鉴赏一下这两块玉。 这块玉呢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和田玉。 这个我感觉我好像是个收藏家一样。 今天不仅从主持人， 但说实话，说实话，你让我真鉴定哈，我也不敢冒昧的鉴定。 没有让你鉴定，肯定是假的，就是让你看看，就让你看看啊，这两块玉有什么区别？ 这块玉啊，就是我们所谓所说的山料。 山料 啊，就是在山上挖出来的玉。这个呢是所谓的籽料，也是原石。就叫原石，它就是没有经过任何雕刻的石头。其实在和田最为尊贵的是原石。有一些玉呢是从和田拉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地来，然后呢给它雕刻，雕刻出来以后 加工 然后呢再卖给大家。这个呢就叫做就是和田玉，我们普通说的山料。像这种原石呢非常的珍贵。而且能把这些同样形状的原石 串在一起， 能够找齐，然后而且还都是和田玉，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宝贵了。所以说我建议韩老师少把这东西拿出来。 今天的确是为了配合节目来演示一下啊。 是的，是的。 而且呢今天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现场拍卖环节啊。就是可以拍卖有资格的就是我们现场的三位选手。这起拍价就是1块钱。 而且今天咱可以看到韩老师的这个玉啊，是个猴子的形状 啊。 是猴吗？ 是猴吗？ 是猴。 是猴啊。 啊， 一个葫芦是吧？ 韩老师都不知道 它 是不是猴。 还在葫芦上。 我都不知道。 其实猴是最难雕刻的。这个玉里面除了玉的玉石以外，还有就是它雕刻的这个工艺，大部分是在杭州浙江的工艺大师雕刻的比较好。以我之见啊， 怎么样张老师， 这个雕刻啊应该属于北方的大师雕刻的。 哎，说的对。 细腻程度呢 稍微欠缺一点。 我觉得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张越在这个我刚刚入台之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主持人在尴尬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推音乐。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张越的这个 讲解啊。对对对，张越老师啊，非常专业的讲解啊。有时间我们单开一期节目，专门说说和田玉，好吗？好，我们三位选手每人给自己加上2分。 已经加上了。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二题，请我们的导播老师。 乘坐国航的航班从北京飞往盛产和田玉的和田，会经停在以下新疆的哪个城市呢 ？A. 吐鲁番 ，B. 库尔勒 ，C. 乌鲁木齐 ，D. 伊宁。 请三位选手在我说完5秒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5、4、3、2、1，开始。好，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我们选择是C 是乌鲁木齐是吧？ 是的。 哎，我们先请教一下张越老师，因为你经常来往于 新疆 和田嘛，尤其是。是在乌鲁木齐经停的吗？还是 要经停一下乌鲁木齐？ 是吧？ 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的情况下是因为大飞机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北京飞到乌鲁木齐的距离非常的远，大概要飞将近4个小时。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将近3000多公里。 3000多公里。 所以说它飞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而且它需要大型的飞机去飞。但是从乌鲁木齐飞到和田的，就要转乘小型飞机，因为第一呢，它是支线飞机， 对。 第二呢，就是旅客的人数就开始下降了 啊，没那么多了。 所以说，必须要在乌鲁木齐经停 一下。 另外呢，就是在乌鲁木齐要加油，这些都是因素之一吧。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以后未来啊，我们国航可以为加大和田的发展啊，从北京直接飞到和田 啊， 有直飞的航班， 对啊， 也可能直 期待一下啊， 对，期待一下，在乌鲁木齐差不多经停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好，我们三位选手都答对了，再次加上2分。 好，那。这里呢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我昨天晚上在打车回家的时候，然后那个司机大哥说，哎，你在这边工作啊？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哎，你哪个台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给他介绍，我说我们是982可视化的广播。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这位司机大哥，你在听吗？ 哦，大哥 你好吗？韩老师每一次的直播必定会唱一首歌哈。 哎，约定俗成了，已经是吗？ 对，已经 是，这给我压力好大。 就是才艺展示环节， 下次我一定努力，连唱带跳。 对，那在这个这位大哥，如果你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因为昨天天黑嘛，你也没看到我长啥样，然后我想跟你说一下，如果你想看看我们节目现场是什么环节的话，请你用你的这个手机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开一起爱国看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了。 哎，太棒了，以为这个广告做的、哎、啊。好了，我们再抓紧时间 来看下一题，来请看第三题。新疆的这个和田呢、嗯、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丝绸之乡， 对， 蚕茧总产达到了全新疆自治区产量的70%以上。爱德莱丝绸的制作工艺在哪一年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被誉为21世纪最后的手工业呢？ A 2004年， B 2006年， C 2007年， D 2008年。三位选手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两题板，你们的选择是 ADD。 ADD， 嗯，我们看 好，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嗯、 应该是 D， 2008年。 2008年， 对。 那我们知道爱德莱丝绸的手工艺流程呢，总共有7个步骤，哎，非常的繁琐，大概分为抽丝、纺丝、并丝、捆扎、扎染、拼图、纺织这7道工序，每个程序呢都是要用手工来完成的，包括染色。 嗯，但是7道工序换来的是非常漂亮绚丽的这个、布料啊，所以呢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我们的朋友们都拿它做非常漂亮的这个衣服啊、 嗯、 也可以说呢这个丝绸和我们和田玉还有羊毛手工毯并称为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的老三宝。 嗯，所以我们现在在图片上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传统的这个爱德莱丝绸啦。 漂亮啊。 是的， 嗯，真漂亮。 哎，还有还可以做帽子和衣服哈。 对对对，很好的服饰啊。 嗯， 好嘞，那我们除了来自湖南的美姿 没有答对， 如没有答对啊，这道题，那其他两位同学都分别加上2分。 嗯， 好，稍稍领先一点点啊。 好，我们再看第四题。 国航从北京到和田一周有几个航班 ？A 4个 ，B 5个 ，C 6个 ，D 7个，就是4、5、6、7。 嗯 嗯，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呢，你们就凭感觉吧，觉得应该是几个航班比较合适。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两题板，你们选择的是 D B B， 哎 ，D B B 是吗？ 对， 嗯，好，我们 有如的这个答案总是跟其他两位不一样哈。 对，但是凭着那句话叫“真理往往在少数人的手里”这句话， 嗯， 这道题也这一轮呢，有如还是没有得分。 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还是2B。5班，国航北京到和田的航班号为 CA1293， 每周23、4、6、7，一共5个航班往返于北京与和田之间。 对， 嗯， 好的，我们抓紧一下时间来看第六题。 好， 嗯， 这是一道视频题， 对， 我们来先看一下视频。 好，屏幕当中出现。 我的国，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新疆的和田，我身后的这棵核桃树啊，被誉为是核桃王。大家猜一猜他多少岁了，给大家三个选择吧， A 1000年， B 1200年， C 1400年，赶快抢答。 好， 哎， 现场的音响的问题，我们三位选手刚才听见，这是我们频道的总监洪老师啊，他说的话听到了吗？啊，听到了哈。好了， 嗯，他们戴着耳机、 就是、啊，戴着耳机、嗯、好嘞，猜他的这个年限啊。 所以说哦，我们吴老师身后的这棵核桃树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 嗯、 A 1000年， B 1200年， C 1400年。来，三位选手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回答。哎， D 有如 D, C, 有如这个题没有 D 选项、哎 你是觉得它应该是1600年对吗？ 随手拿的 啊，随手拿的、 啊、 这么随意啊，不要轻易放弃啊。 嗯，那这道题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C 1400年，也感谢吴老师在新疆和田的时候还惦记着我们这个节目，还专门为我们出了一道这么精彩的题。 我们专门为了出这道题呢，现在我们的吴老师就在新疆和田。吴老师，你赶紧坐， 赶紧坐我们的这个，我们几号？这是 坐国航。 嗯，国航的刚才那个 12号， 12号吧。 嗯。 2、3、4、5、6、7。 对对 对, 对, 对、 这几个航班对吧？嗯、啊，随便选一班吧。赶紧回来吧， 赶紧回来吧，我们一会儿还找你有事儿呢哈。 再找你有事啊。 好，那我们两位选手，请给自己加上2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得分情况是。 两位选手吗？ 对，有如和梅子，有如不是后来换成 C 了吗？ 哦，换成 C 了。 嗯， 哇，你醒悟得很及时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场上比分是6分8分比10分， 哎，小小一点差距。 是的，不过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继续答题，来去看第七题。和田地处新疆南部，干旱少雨，光照时间长达15个小时，昼夜温差很大。当地红枣个儿大，皮儿薄，核小，肉厚，颜色好，干而不皱。哎，这个维生素 E 的含量非常的啊、C， 维生素的。 你该吃俩大枣补补了。 是，我也觉得是。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的丰富，高于苹果含量的多少倍呢？A 70-80倍 ，B 60-70倍 ，C 50-60倍 ，D 40-50倍。 都不少呀。 都不少。 这么高的维生素。 苹果的维 C 含量已经很高了。 够高的了。 嗯。哦、来，我们来三位选手来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选择，你们要选择的是什么呢？ B C B C B B 吧， C B B、 啊、C B B 也可以啊。 嗯， 好，都是觉得这已经相当高了、啊、 是的， 但是告诉你们，大家都没有猜 A， 实际上它竟然达到了70-80倍。 是的， 嗯， 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已经超过了你们的想象力。 嗯， 嗯，我们张悦老师是不是对于这个新疆的这个和田大枣特别有感触？ 嗯， 见天吃吧。 嗯，和田大枣是非常出名的，由于光照时间长，而且那个地方、它由于这个沙化吧，土地的沙化，但是里面呢有一些非常好的营养物质吧、 嗯、 就是出来的枣特别的好看，你甚至有的枣都比这个什么大啊， 比鸡蛋大。因为我前两天那个正好我们就是吴老师他们拿回来了嘛、 嗯、 有这么大的枣，特别大、 嗯、特甜哈。 是的、嗯、 好嘞，咱们 抓紧时间继续答题、 哎、下面这个更香啊，这道题、 嗯、 和田羊肉串，咱们上羊肉串了啊！它主要特点是下面哪个？ 嗯、 一个是红柳木传承， 嗯 ，B 块大分量足、 嗯、 ，C 不撒孜然和辣椒 ，D 专选公羊。 哎，这个有点难哦，我们三位选手考虑一下，选择什么呢？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选择，你们要选择的答案是 A、D、A、 A、D、A。 这道题出的很有这个。混淆性， 对， 吴老师出的题 啊，这是吴老师在新疆亲自出的题， 对， 给我们传送回来的。 是的， 其实像红柳木传承，还有块儿大分量足啊，我也该吃大枣补补了啊。这个呢，其实和其他地区的特点都差不多， 嗯、 只有不撒 孜然和辣椒 是它的特点。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嗯，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呢？就是羊肉烤羊肉的这个 纯 羊肉独有的这个香味， 纯的香味、 嗯、 啊，很天然的。 想去尝尝，三位选手都没有答对，那很遗憾了，都不加分。嗯、我们来看下一题， 来补补大枣啊。 嗯。 和田大枣6星级，就是特级，这个选材标准是什么？ A 长度这么大，直径这么大。 B C D， 大家看一下这具体的数字就可以了啊。 嗯，3.5到3.9， 3.9到4.1、哎、4.1到4.5， 4.5到6.0厘米。我们来在倒计时选择之后开始作答。 听出来了吧，我们宇维在上大学的时候绕口令全班第一。 时间到， 来，时间到，三位选手请选择，你们的答案是不知道，你们就猜一个，要不猜个最大的， 超过想象力，来， 来 ，D D D， 听到了我的呼唤和召唤和提示， 比划一下大， 这么大， 跟个大鸡蛋似的啊！ 所以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回来之后接着答题。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燕子飞走也会再来，亲爱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跑不过时间，也阻挡不了变老，但 量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 光阴若水，岁月如莲。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有声的香气点亮世间的美好。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历时三个月，连续12期，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靓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12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赤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绽放自我，不负青春。文学大师、学者大咖现场点评。国航将为获胜学生提供一学年一折候补机票，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之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我的国》，我是乘务长宇维。 我是非常感谢乘务长今天邀请到乘务的这个飞机当中的特级的不是特邀的 超级 的嘉宾韩建强。 哎，我们的超级乘客。那同时再次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尊贵的乘客张悦。 大家看我们的头等舱。 大家好，我是坐在D舱的张悦啊。 嗯，同时呢，也再次欢迎三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 对， 接下来要进入一个环节，就是每到这个环节，三位选手都会哎呀，就觉得很可惜，但是又很羡慕的一个环节是什么环节呢？ 什么呢？ 是我们的场外连线环节， 场外 幸运体环节。 对， 就是说我们每周的这个节目啊，都会选取一位场外的幸运的大学生。为什么说他这么幸运呢？是因为他只要答对一道题，他就可以拿到我们国航提供的一折无限次的机票了。 对，他只要答对7道题就可以拿到一个 答对一道题。韩老师每次都要说7道，每次都要在 时间不够了只能一道是吗？ 对，只能说一道题。 好吧，那就一道吧。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赶紧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位场外的幸运选手。哎，已经接通了哈，我们请我们的场外这位选手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您好，我叫文静，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我是学酒店管理专业的。 文静，你是姓文是吗？ 啊，对，姓文。 姓文叫静，这个名字好文静哦。 好文静，跟形象也是很满搭的。 是的，文静是学酒店管理专业的，那对我们国航和新疆的这些知识有没有过一些了解呢？ 大概有一点了解吧，常识可能会有一点了解。 嗯， 没去过新疆，你还没吃过新疆的葡萄吗？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这道场外的幸运题呢，是关于葡萄的，你要听题哦。 嗯哼，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吐鲁番在新疆中部的低洼盆地上被称为火州，是我国葡萄的主要生产基地，总产量占全疆的52.84%，是全中国的1/5。由于这里气温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葡萄的生长，因而瓜果丰茂。又因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吐鲁番的地下水储量特别的丰富，所以水果中的含糖量非常高。现有的葡萄品种有芜湖白、红葡萄、黑葡萄、玫瑰香、白布瑞克等500多种，所以下列图片当中芜湖白是哪一种，你知道吗？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题。 这个字是好 的 ABCD， 你看得见吗？ 你看得见吗？看这个， 您再放大一点啊。对对，可以可以。 四个图片， 我觉得 四个图片， 芜湖白是吧？ 芜 湖白 ABCD、 我觉得应该是选 A。 为什么选 A 呢？ 因为它最白。 因为白的肯定 B 和 C 就排除了。 嗯。 然后感觉吃过 D 的那个应该不是，然后 A 也比 D 好看一点，然后觉得所以选 A。 既文静又睿智的想法。 嗯。那我们请韩老师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据我的推测，差不多也应该是 A。 差不多也应该是 A， 因为 A 长得好看是吧？ 对，其实 要我选我就选 A。 对，因为他的分析是路子是对的、 嗯、 因为是 B 和 C 的那个颜色不是白的嘛， 嗯， 只有 A 和 D 是白的， 嗯， 好像咱们都吃过那个 A， 是的， 就芜湖白，它里边没有核， 对， 很甜的， 就像那个龙眼一样的那只小葡萄，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也恭喜文静回答正确、拿到了我们由国航提供的一折机票，然后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有国航的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的。嗯，再次恭喜你， 谢谢你， 拜拜。 好， 拜拜。 拿着机票坐飞机到和田去吃芜湖白吧。 哎，新疆的葡萄真的是让人就是一提到就流口水哈。 是是是，尤其到了饭点啊。 嗯，那这个三位选手非常的羡慕哈，人家只答了一道，我们人家就拿到机票了，我们还要在这里这个 展示啊， 展示等待。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个非常有趣刺激的环节，叫做飞跃迷雾。我们来首先看一下飞跃迷雾的答题规则。这关呢是抢答题，在主持人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选手开始抢答，抢答者答对加5分，答错给其他选手各加1分。我们三位选手在这个桌子上呢都摆有3个抢答器啊，要记住321D之后再开始抢答才能抢对，不然的话你就提前抢，你就没有资格了啊、 对，好，我们让几位选手先来看一个视频，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题。 首先我们来进入第一题，第二关飞跃迷 雾。 来看一下第一题，是由我们张悦出的题，我们看一下、 张悦老师啊、 来， 我现在呢在和田最出名的一个烤包子店，那么服务员呢给我一个这个东西，请问这个东西究竟用在这个东西上是干嘛用的？ 请问这个东西用在这个东西上这究竟是干嘛用的？ 哎，这俩怎么配答呀？ A 是敲破那包子皮儿的， 嗯。 B 是垫盘子用的， 省 得粘啊。C 是擦包子上的炉灰。 哎，这个题，哎，我觉得应该举飞可能会知道吧，新疆的这个特色美食他应该会。 对，所以这道题举飞不得回答。啊，不能这样、啊、 不能这样的，谁抢到了谁答、 啊、 好吧。对对对对对，来，我们三位选手准备好啊，要听听耳机里面的声音。 嗯， 3、2、1，三号台抢答成功。 三号台抢答成功是梅子抢答了成功。嗯 嗯， 所以 选 C。 所以你选 C。 选 C， 擦包子上的炉灰。 哎，这个我们说了不权威，让在 张悦， 哎，张悦老师来给评判一下吧。 对，有请我们的张悦老师。 确实是用来擦炉灰的，因为烤包子就是有点像我们这个烤一些这个面食的东西啊、 嗯、 它有的时候会结很多这个灰的这个结痂、 嗯、 所以你必须要用这种刷子给它刷下去，然后呢再去品尝美食，就是这样、 哦、所以刚才视频当中的是烤包子哈。 是的。 好吃吗？ 好吃，特别好吃。它这个烤包子其实它的面呢也是和田当地的面， 哎， 俗称的像拉条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拉条子哈，就拌面、 嗯、 拌面的那种特别 筋斗的面，他用那种面，然后把这个羊肉放到里面，就是包子嘛，不是羊肉馅放到里面，这个包子烤，放到这个，真的是拿那种炭，拿那种木头啊，就炉火烤的。烤得非常好吃、 哦、我们这里有一个烤包子的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著名的一种特色美食烤包子，包子还能烤，大家看看在什么地方烤的，来看一下，给个特写， 哇，在一个大坑里面， 一个 接下来再教给大家 锅吧，一个灶， 是个灶， 是 吧， 灶 灶坑， 对， 烤包子 好香啊，看着就香， 哇天哪，每次这个时候总是有这个美食， 这个中间的这个师傅特别的厉害哈、 嗯、 这个师傅就是因为他每次都要伸手往这个炉子里 徒手啊， 对，徒手去贴、 啊、就像那个锅盔一样的、 这 个、 锅盔上贴这个包子、 嗯、 但是他是要讲究技巧的，你一下子贴不好就直接掉到炉子里面了、 哦、 就会浪费掉嘛， 或者贴不好容易伤的手也 对、 嗯、 第一是要贴，第二他还要取出来、 嗯、 取出来的时候也是徒手取、 哦、 所以说、这个师傅呢就是而且他要整个的手全部伸到炉子里、 嗯、 去 炉子很深， 对，所以说这个师傅还是很厉害的， 熟能生巧啊、 嗯、 是的， 好了，我们梅子给自己加上 5分，哎，你看这个抢答题一下的这个分值差距就拉开了。 是的， 哦，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来看下一题。 2010年5月18号，居住在新疆 哪个 民族的萨番节，也叫犁头节，列入第3批国家级民俗项目类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A. 满族 ，B. 达哈尔族 ，C. 塔塔尔族。 哎，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抢答。 3、2、1，二号台抢答成功。 二号台抢答成功，举飞，祖飞，对不起， 我选 C 吧。 选 C， 塔塔尔族。 嗯， 你为什么选 C 呢？你猜的。 嗯，我猜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我觉得不是 A。 啊，但是祖飞，你知道，甭管答对答不对，你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犁头节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啊，它跟农耕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开春的时候庆祝这个农耕啊，他们用这个新的犁诞生啊，为了庆祝它，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啊，来庆祝这么一个节日啊、 嗯、 所以你的答案呢应该是正确的， 是的、 就是、 所以正确答案是 C， 塔塔尔族，恭喜我们的祖飞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5分， 加5分， 嗯， 好， 哎，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好朋友来说，哦哦哦哦哦 哦哦， 这是知道烤包子怎么烤的，自己也想去尝试一下，是吧？ 不是熬的，是烤的。 哎，是烤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题，我们的有如要加油喽。国航 A350-900客机悦享经济舱共设有多少个机上座位呢 ？A18个 ，B20个 ，C22个 ，D24个。三位选手，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抢答。 3、2、1，二号台抢答成功，一号台犯规，三号台犯规， 一号台和三号台都犯规了。二号台抢答成功， 祖飞有资格了啊！ 嗯， 来，祖飞，说一下正确答案吧。 我猜 C， 你猜 C。国航 A350-900客机悦享经济舱上共设有多少个座位呢？ 嗯，首先，我们先给旁边的两位同学各 加上 1分， 说明这道题组队答错了哈。 对，差2个啊， 嗯， 应该是24个， 嗯， 就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对， 国航 A350-900型客机呢，这个共设有目前呢，在国航三元桥售票处和光华路售票处，向来购买这个国航国际航线 A350 悦享经济舱客票或者办理升舱至悦享经济舱业务的旅客，赠送限量版的胖安达玩偶，也就是我们桌面上摆放的这两个玩偶，特别特别的可爱。 哎，大家如果有需求，现在去非常的合算。 是的。 好了，那我们经过非常紧张的这个抢答环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位选手现在的得分情况。 9分比15分比18分， 9、15、18， 嗯， 小小的有一点差距啊， 嗯， 但是在我们下一个环节千钧一落当中呢，这个情况就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化学反应。 是的， 嗯，大家可以根据现在我们得分的情况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 嗯、 来分别选择不同的分值， 分值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我们的答题规则。 来看一下我们的答题规则，这一关呢共分为3种分值，有3分、5分和7分，每种分值3道题，选手可以自主选择其中1种分值的1道题目进行答题，答对了加分，答错了扣分，每一位选手只有1次的选择机会，有且只有1次选择机会。 嗯， 我们从 分数 现在暂时落后的 有如 有如开始 对开始选择，你要选择的分值的题目是几分呢？ 就七分。 就七分，那请你把这个飞机模型把它很大，对对对，把它摆到桌子上，小心哦。哎呦呦呦呦呦，小心小心，没关系没关系，把它放进去就好。那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出一道七分的题，看哪里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隋唐时便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要驿站，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最长、综合运量最大、自然环境最好、功能最为齐全的国家一类陆路公路口岸呢？ A. 霍尔果斯口岸， B. 红旗拉甫口岸， C. 巴克图口岸。我们的有如要考虑一下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有点难度哈、 哦，有一点难度， 是七分的题，果然是名不虚传。 嗯嗯，答对了就得上分了，答错了呢还要扣上。 对，答对了加分，答错了扣分哦，你要考虑清楚。 对， 嗯，没办法考虑了，就真的不知道，就随便猜一个。 随便猜一个。 嗯， 什么都不会就答 A 是吗？ 是，不知、 不知答啥， 不知选啥就选 C。但是不是韩老师说了要让孔欣老师往别的地儿那个挪挪吗？ 哎，那这期节目我们的有如听了。 哎，是的， 非常。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霍尔果斯口岸、 啊。 所以有如也是非常幸运啊， 长出了一口气。 嗯，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七分。 好， 是的， 九分加七分， 加七分是二十八分吧。自个算一下啊。 嗯， 好了，我请我们的祖飞来选一个数值吧。 嗯，祖飞要选择几分呢？你也选择七分。哦哟，谢谢小姑娘，厉害了， 好敢冲啊。 是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七分的题再出一道，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来来 有的是啊，七分的题、 来 来。 公元前六十年，西汉政府设置了什么，将西域纳入版图，标志着新疆正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 A. 西域都护府， B. 伊犁都督府， C. 安西都护府。你看这个都护和都督还不一样。 嗯，不一样的称谓啊、 哎、是的。那这道题来考虑一下，我们的祖飞要选择什么呢？ 三， 哎呀呀呀呀妈， 二， 不不不，不抢答。 自己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抢了。嗯， 选 A 吧。 也选 A， 不只选啥， 就选 A。 哦，西域都护府是吧？ 是的， 对对对，答对了， 对对对，是说的对、啊、就是西域都护府。 对、嗯、给自己加上 七分， 七分， 十五加七，哇好厉害，他们 悬念来了， 悬念来了。这个 我们看看一直领先的我们的梅子， 梅子，我觉得梅子肯定也会选七分了， 会吗？他现在是十八，你自己算一下啊。 你看看， 哎呀， 这三个小姑娘真的是不一般呐、啊，不一般， 在学校都是学霸级的。 嗯， 好了， 嗯， 我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把第三道七分的题， 这是一道历史的题。 嗯， 1995年在新疆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发掘了一座什么时期的双人合葬墓，出土了一块织就五星出东方历中国汉隶字的织锦护臂，被定为国宝级的文物。哇，这道题有点难哦。 A. 东汉末至魏晋时期，B. 春秋战国时期， C. 西汉时期。哎， 这不是有点难的问题啊， 这好难啊。 这应该定分值为14分。 对， 所以梅子你这道题如果答对的话就可以得到14除以2。 梅子考虑一下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 嗯，选 A 吧，跟大家一样。 不知选啥就选 A。 那我们的孔欣老师能够把所有的正确答案 都放 在 A 吗？下面有请孔欣老师啊，不急了，不用了， 不不， 他还在霍尔果斯口岸。 还在霍尔果斯口岸是吗？给我们运新疆大嫂。 哎，正确答案就是 A， 东汉末至魏晋时期。哇，三位选手的这个表现真的是 好棒啊， 太棒了太棒了、嗯、那我们是的，我们到这个答题环节到这里就结束 了。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比分是多少。哎哎，我们这个梅子还没算明白自己是多少分呢。 有如得分的是16分。 嗯，祖飞22分。 汪亚梅子25分。梅子今天表现特别棒， 对， 好多题她都会，而且组分也特别棒。 嗯，很稳健啊。 是的，是的。 嗯，有如也非常棒。 嗯， 后来居上差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恭喜三位选手啊！今天其实都有奖品， 是的，都有奖品的。 但只有我们的梅子呢是获得了今天的最终的大奖，就是一折机票，由国航为您提供的。 是的，那接下来就邀请出我们的神秘嘉宾，有请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总监吴周彤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的三位选手颁奖。首先来邀请吴老师，掌声欢迎。哎， 吴老师， 我们的吴老师是刚刚从 新疆飞回来的，是吧？ 再介绍 吗？啊，好啊，吴老师， 拿一个那个话筒。 对，小心哦，小心哦。 吴老师是刚刚介绍完核桃树之后呢，乘坐超音速的国航飞机， 站在这儿是不是挡他们了？ 对对对，您可以往里一点。 这样， 对，哎，可以 ，OK，OK， 对，那吴老师，我们先给三位选手来颁奖，好吗？ 好嘞， 先给 我们的，梅子。 颁发我们的一折机票， 颁发 今天的大奖， 一折票，梅子是 这位，哎，好， 哇，感谢吴老师， 照一张 ， 留个影， 有那个镜头吧？ 我没有镜头，来，留个影，哎，我在这里，耶， 好，另外呢，我们的祖飞 获得二等奖， 对，他获得的 是由我们国航提供的一个U 盘和一个笔记本， 对 ，U 盘和笔记本， 再次恭喜。 恭喜，好， 来，还有我们的有如也获得了奖品，也是由国航提供的精美的笔记本两个。是啊，可以合影啊。这吴老师是来跟大家合影的，我是发现了。 主要目的是合影 啊。 恭喜他们了，恭喜他们。 对，恭喜他们。吴老师刚刚从新疆回来哈，然后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新疆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有什么让您感触特别深的一些事情呢？ 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 啊。 这刚才可能张悦也都介绍了，新疆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地方的人特别的热情，也特别的美，我还记得我们北京电台，这一次呢专门去到了北京电台的和田希望小学，这也是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援建的一所学校。我想呢这所学校呢也代表了我们北京电台对于新疆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别是那些孩子们的一种希望，也是一种温暖的一种表达。因为我们这次呢也带了很多的一些文具，包括电脑，包括我们青年广播专门给他们送去的这个手套。正好呢送去的那一天呢，这个和田就降温了，特别冷。所以我想呢我们真的是有点雪中送炭，但是我们更多的想表达我们对这些孩子们的一种希望和温暖吧。 我们来看这个图片上的。 我记得临走的时候，咱们这个节目快结束了啊，我突然想到我就是告别这个学校的时候，这些孩子们那种天真可爱的表情和他们那种灿烂的笑容一直深深的就刻在我的心里边。就这个时候呢，我是站在这些小孩的中间，他们都在跟我说 hello goodbye， 然后说再见，然后就他们的那种表情让我觉得和他们的生活的那个自然环境和条件完全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如此的乐观，如此的天真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所以呢我想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给予了他们这样的一种就是希望，我也觉得感到非常的欣慰。 从孩子们的笑容当中可以看到啊，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期盼，同时也预示着我们新疆有个非常灿烂的发展。 是的，那也再次感谢吴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作为我们的大咖，给三位选手来做一个颁奖的环节。 对，好，谢谢、 也再次感谢张悦，我们的VIP 乘客哈。 对对对， 其实张悦在新疆援疆期间也可能接触到了很多的小朋友和同学们，是吧？他们是不是一如既往的笑脸就是这样的灿烂， 特别特别的开心 和纯 纯真的孩子。 好。那么我们的吴老师啊，公务繁忙，还要乘坐我们国航的班机呢，再次回到新疆啊。 再次回到新疆去建设新疆。 再次回到新疆，我很愿意再次去。特别是和田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的美，有好多好吃的，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们定期还会去看他们的。 对，而且吴老师，咱们既然到饭点了，再问您最后一个小问题啊。 好， 刚才我们这个题目当中说到那个羊肉串，我真的没想到，就是说 那个羊肉串的正确答案竟然是不撒任何的佐料， 对，不撒孜然和辣椒。 想必你是吃过的， 这道题这道题是我出的啊，因为我觉得我去和田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每次上那个羊肉，包括羊肉串的时候，我都说，哎，为什么不撒那个孜然和辣椒呢？对吧？那不好吃啊！他们说我们当地的羊就这么自信。不能够受任何佐料的干扰，我们就是这种味道，而且呢，我们敢让大家吃完以后就是赞不绝口。这种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修饰的这种美食，我认为确实是和田的羊肉的一个特点。 太好了。 既然吴老师说完和田的羊肉，我不禁想到了我们前几期做过一期苏尼特的，苏尼特的羊肉也是非常的好吃的， 各有各的特点。 对，各有各的特点。 那我们的祖飞作为我们新疆乌鲁木齐的同学啊，如果要是旁边两位妹妹或者姐姐到你那里去做客的话，你最想请他们吃的美食是什么呢？ 大盘鸡 、 哎、 跟我口味很像，我也特别喜欢吃大盘鸡。 是 对对对， 那吴老师去我们的祖飞请你吃啊 好，我请他吃也行。 那我们再问一下梅子吧。梅子，我们拿到一折机票之后，你想要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参加了这期节目，比较想去和田，其实去陶玉。 他是陶玉啊， 去挖玉是吧？ 去挖玉，去吃那个羊肉。其实我家的羊肉也挺好吃的。 宁夏吗？ 宁夏的。 西北羊肉都不好。 是滩羊。 那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内蒙的羊也很好吃的。 对对对对对对，今天是都是叫喜羊羊。 对对对， 喜羊羊，三羊开泰啊。好了，那我们在欢声笑语当中，我们这一班的航班也该到站了。 该到站了。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我们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跟我们的一直的陪伴和答题。那再次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是来要去到海南，所以没有报名的小伙伴们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节目还剩最后的两期就要结束了，这个名额很少了， 有限的， 有限了， 大家赶紧抢票啊。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特别愉快的新疆之旅呢四期到这里， 是的，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雨薇今天的邀请。 感谢韩老师，感谢张悦，感谢吴老师和三位选手今天来到我们的航班上，我们的航班要降落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拜拜，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下周三再见。 下一档是火力喵队客，请您继续关注。 我爱我的家，爱你那博大精深远远的文化，我爱祖国，我爱我的家，爱你的飞速强大像一个神话，